How did it begin? Where will it end? Another dark night comes. Who will save my soul? Who will be there on my lonely road? Every time I'm gone, will I run? 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三月十五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，不应再说话。被放弃的我，应有自保吗？如果我曾是个花木样人，能否再让我试一下，抱一下？回头望，伴你走，从来未曾恨负我，恨太多，没结果，往事总提示着我， 下半生陪着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 被我想让你走，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空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会怨恨而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。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回头吧，不要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。太多没结果，往事总提示着我， 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，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空过，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会怨恨的分手，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要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落。 好像分手没结果， 何必跟我这样爱我。

笑容，暖暖的让我感动。告别那昨日的伤与痛，我的心你最懂。 这夜色朦胧，也知道何去何从。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，一切在无言中。 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 我就算是人间有风景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亲爱的，我永远祝福你，好人做有好梦。 我要知道，他负了伤。 突然感觉到。